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三部《云南松谷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电池，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个特务徐干事逼住我入去古墓里头，为佢去探路。呢座古墓里边冇回填嘅原土，下边保留咗一定嘅空间。喺条裂开嘅罅度，已经可以睇到嗰一团幽蓝嘅火光。嗰团鬼气逼人嘅蓝色火焰，比指甲仲要细啲。火光稍微一喐，空气里头即刻就散播出一种独有嘅阴森躁动。我对呢种所谓嘅蓝色达普啊，并唔陌生啊，就响几日之前啫嘛，就系俾佢哋逼到我哋跳咗入地下湖里头，咁先至侥幸避过一场烈火焚身嘅灾劫啊！我慢慢移动脚步，走落墓室。根据上次嘅经验，达普蛟虫唔会引燃冇生命嘅嘢，但系只要系生嘅嘢，一掂到佢啊！就即刻会被烧成灰烬，佢唯一怕嘅就系水啦。脑后边嘅无声手枪冇俾我任何思考嘅时间，徐干事不断咁用支枪催促我向前行，因为外边嘅狼叫声已经越嚟越近啦。我下意识咁摸咗下腰度嘅水壶，个心即刻就好似跌咗落冰窖度咁，军用水壶里头嘅水已经完全冻到结成冰，根本就泼唔出去。徐干事都发现咗呢度原来系个古墓嚟嘅，里头仲微微咁斩住一丝嘅鬼火。佢细声讲，真系当黑啊！匿响我后边，用电筒向里边照，想睇下个墓室里头有啲乜嘢啦。如果真系有鬼嘅话，仲不如另外搵个地方匿好过啦。我向下行嘅同时，借住徐干事嘅电筒光，都睇清楚墓室里头嘅构造啦。最多就得十几平方大，中间有个石台，系将外形刻成只趴响度嘅巨狼咁嘅墓床，上面打横咁瞓住具穿着奇异嘅尸体。佢头上面罩住个雪白嘅面具，面具上面用红色嘅颜料勾勒出一副近似大花面咁嘅奇特表情。全身用银网网住，里面嘅衬底就睇唔清楚啦。手脚呢都俾兽皮包住，所以成条尸全部都冇露出嚟嘅地方。我只係望咗条古尸一眼啫，就俾我留低咗好深嘅印象啦。狼形墓床上面有个盘形嘅石钵，里面坐住一具身材短小嘅尸体，睇身材呢好似係个细路嚟嘅。同样戴住面具，个身体呢都系用银网裹住，同上面嘅古尸装扮系一模一样嘅。墓室地下有好多黑色嘅灰，睇嚟之前失踪嘅嗰批人都系被烧死咗响度啊！佢哋对达普一啲都唔了解，一个人着咗火，其他人啊想去救，一阵啫，十几个人就全部烧死晒啦。古墓里头可能是有三隻火虫，其中两隻在年长和通讯员的尸体里面，现在剩下这一隻应该就是烧死炊事员老孙的那隻了。被逼入这个墓室里头，我两隻手猛咁飙汗，徐干事就站在墓道入口不敢入来，那些狼嚎声听起身似乎就在外面，现在想出去都来不及了。但又觉得古墓是个唔吉利嘅地方，唔到万不得已嘅时候，实在唔想入嚟。我突然发现啲鬼火缩咗去墙角度，徐干事嘅电筒光都跟咗过去。借住电筒光，我先至睇清楚，原来唔系达普发出嚟嘅，而系卢卫国。佢个表情十分痛苦啊，两只手不停咁搲自己嘅心口，一擘开口，就吐咗团阴冷嘅蓝光出嚟。我即刻就问啦，阿小卢你点啊？卢卫国无助咁睇咗下我，突然跪咗喺地，出力咁咳咗几声。每咳一下， 就喷出一嚿暗红色嘅烟出嚟，似乎佢个内脏同呼吸道都已经烧着咗啦。卢卫国冇咳几下，就缩埋一嚿攞响地啦，响心口度升起咗一团火焰，成个人由内而外被烧成咗堆黑灰。烧剩嘅黑灰里头，只系得翻个蓝色嘅光点。个光点突然跃起，急速咁盘旋起身。空旷漆黑嘅墓室里头，听到一阵类似瓢虫拍动翅膀嘅声音。我即刻就向后退啦，想要避开只达普嘅扑击。但徐干事见到啱先嗰个情形，用手一推我背脊，我冇防备佢会推我㗎嘛，收脚唔住，竟然向住只虫就直扑咗过去。我虽然身体失去咗重心，但我心呢好明白㗎，只要一掂到只虫就死硬㗎啦。情急之下，我把心一横，咬损咗条脷，对住面前只虫一啖鲜血就喷咗过去。只妖虫嘅蓝色鬼火原本就十分微弱，竟然俾我嘅呢一啖鲜血就淋熄咗。黑暗里头，我都睇唔清楚只虫有冇死到啦。攞住结咗冰嘅水壶，响前面嘅地面上面就乱抌咗一通。只听见徐干事就讲啦： 好嘢喎，胡伯恩，你条僆仔身手都几好啊！快啲将条尸搬过嚟，塞住个洞口啦！快啲，快啲，快啲！狼群已经到啦！ 我惊魂未定，拧转头睇下后边嘅徐干事，心谂你条死扑街啊！攞我嚟教飞，点先至可以做瓜佢呢？就响呢个时候，我发现徐干事身后出现咗张白色嘅大面，惨白嘅面上毛神神嘅，一道寒光响只碧绿嘅眼度射出嚟。呢隻就係令到牧民瞓唔安、食唔知味嘅白色魔鬼独眼狼王啦。自从69年开始，为咗揸革命促生产，保护社会主义财产，於是就开始咗一场大規模嘅剿杀狼群运动。响供销社可以用成张嘅狼皮嚟当现金使，换取各种嘅生活必需品。只要系打狼，地方就可以申请要求部队協助，要人就俾人，要枪就俾枪。狼群死嘅死，散嘅散，剩低嘅都知道佢哋嘅末日已经唔远啦。魔月之神唔再保佑佢哋引以为傲嘅狼牙啦。最后剩返嘅饿狼都被逼到匿入佢哋并唔熟悉嘅山区里边。呢度高寒缺氧，冇太多嘅野兽可以捕食。死响昆仑山里头，咁係迟早嘅事啦。另外西藏嘅狼绝对係唔会走入去寺庙里头嘅。个中嘅原因现代人点都解释唔到。狼群已经是穷途末路了，闻到空气里头死人的味道，还是打破了这几千年来的禁忌，冲了入大凤凰之的遗迹里头。狼群的异动我是后来才知道的，当时是失惊无神。见徐干事背后走了一只毛色苍白的巨狼入来，狼眼在黑暗里头闪烁着贪婪的绿光，我都吓了一大跳。我心念一动，在原地企咗起身，就问徐干事啦：老徐啊，你有冇听讲过狼搭膊头嘅时候要点做啊？徐干事窒咗下，对我缝咗一支枪就讲啦： 咩狼搭膊头？我叫你搬张毛床过嚟，塞住洞门，快啲啊！再咪咪摸摸，我就 话都未讲完啫。佢身后嘅白狼已经企咗起身了。呢隻狼好大隻啊，企起身啊仲高过徐干事一大截。两隻前爪已经搭咗喺佢嘅膊头上面，擘开个狼嘴，喺嘴角度流咗啲口水出嚟。徐干事觉得有嘢抨自己膊头度，个鼻又闻到一股腥味，出于本能呢拧返转头嚟睇下系啲乜嘢。即刻自己条颈就完全暴露晒啦，锋利嘅狼牙马上就插入佢嘅颈动脉里头，大啖大啖咁吸紧佢嘅血啦。到咗呢个地步，即使有枪都冇用啦。 只见徐干事双脚乱咁硬，枪都跌埋响地。冇几耐，血都俾只狼吸干晒，跟住连啲皮肉都食到一干二净，剩翻堆骨。我见到机会嚟啦，即刻响旁边飙咗出去。经过徐干事身边嘅时候，对佢讲啦：狼搭住你膊头嘅时候啊，你千祈唔好拧翻转头啊！一拧翻转头，神仙都救你唔到啊！狼胸前嘅白毛被鲜血染红晒，佢饿到发晒慌啊，净系挂住食，都唔理得其他嘢啦。 喺云南松谷经历咗九死一生之后，摩金教尉中央献王墓中得到咗毛尘珠，但系点先至可以解去毛尘珠之谜呢？所有嘅线索都指向咗雪域藏地。三位摩金教尉利用寻找传说中魔国冰川水晶丝嘅机会，再次深入古墓，踏足嗰片神秘嘅藏地。三百几年前神秘消失嘅古王国遗址，格拉米尔嘅龙顶冰川，石窟中嘅城市，九层妖塔之下嘅水晶自在山，无量业火，乃穷神兵，灾难之门，凭住风水秘术在如同幻境当中穿梭，最终能不能够解开无尘珠之谜呢？敬请留意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宫》，所有的答案将隐藏在茫茫的昆仑山之上。 我搏命地走出去古墓外边，一出去就见到一轮明月高高咁挂喺天度，有两只老狼正围住隔马条尸喺度兜圈。我见到咁就觉得奇怪啦，啲狼都好饿噶啦，隔马啱啱死，佢哋点解唔会食佢条尸呢？我知道狼嘅生性系多疑嘅，一定系觉得有咩地方唔妥，咁先至冇行动嘅啫。呢两只老狼啊，大概系狼王嘅参谋。平时同狼王寸步不离，呢一种狼嘅疑心最重啦。啲肉送到嘴边啊，佢反而唔敢食嘅。我心谂啦，莫非格马仲未死？唔知有几多只入咗嚟古庙呢？老喇嘛同大只佬两个又点呢？啱啱谂到呢度，嗰两头老狼发现咗我啊，一边嚎叫，一边向我冲咗过嚟。我执起之前跌响地上边嘅步枪，一枪就打死咗走响最前边嗰隻。但系同时啊，另一隻已经将我扑低啦。呢隻狼虽然年老，但毕竟呢都系野兽，而且经验丰富，知道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嘅厉害。狼口咬住枪身，两隻爪向我个心口就歪过嚟，将我个大衣都撕烂咗。响寒冷空气里头，狼的口同鼻都喷出一股股白色的水气，我鼻闻到的都是腥臭气味。我同只狼揽埋一嚿，一时相持不下。突然听见几声枪声，咬住步枪的狼口慢慢咁松开咗。只见格马拎住支手枪，枪口度仲飙住烟。我又惊又喜啊，响地下度爬翻起身啊，问啦：格马，你冇死到啊？你冇俾子弹打中咩？格马喺军装里面揞咗个挂饰出嚟啊，讲啦：参军之后我就冇带过格料，今次出发前发梦见到狼，所以就带返。原来格马带住件挂饰，头先子弹咁啱打喺挂饰度，挂饰被打到碎晒。虽然子弹冇打入人嘅身体里面，但係俾啲冲击力一撞就晕咗啦。格料挂饰系藏人嘅护身符，男女有所区别。女仔戴嘅系又大又圆，外边系银整嘅，里边装住佛像、经咒、金刚结，仲有其他辟邪嘅嘢。有啲系装住舍利嘅。格马嘅格料装住九眼石、玛瑙，仲有几百年前嘅狼牙。传说啊，只有地位崇高嘅人，先至配享狼王嘅牙。嗰两隻老狼 一定是闻到以前狼王的气味才犹豫，没有即刻咬格马。我将支半自动步枪重新装返弹，然后带格马去找老喇嘛他们。那边是一啲动静都没有，不知道他们怎样呢。四边的山脊上面一点点咁，全部都是绿色的狼眼，数不清究竟有几多啊。剩下的饿狼都跟着狼王过出来，即是明月当空，啲狼跑几步又忍不住要停落嚟，对着个月亮哀嚎几声。每一次嚎叫声都会在体内积聚几分的狂性。我见饿狼遍布四周，只好加快脚步啦。格马行咗几步，突然讲佢可能系撞亲个脑啊，成日觉得眼前发黑。我啱啱想拧翻转头扶佢啊，突然响月光底下，我见到嗰只白毛巨狼正响度静鸡鸡咁响我哋后边30几米唔到嘅地方，用佢嗰只毒眼恶狠狠咁望实住我哋啊！皎洁嘅月色同埋凛冽嘅寒风，使佢全身嘅白毛就好似系一幅随风抖动嘅银色风马旗咁。我急忙举起步枪，拉开枪山，但再一抬头，只狼已经唔见咗啦。神出鬼没嘅狼王就好似系雪地里头嘅白毛咁，悄然消失响月光底下。我响东北插队嘅时候，听过村里边嘅猎人讲啊，狼身上生白毛，咁系就嚟成精啊！恶劣嘅生存环境，使到狼群狡猾凶残到咗极点。响西藏，狼一向系唔受欢迎嘅，人追住狼嚟打，狗追住狼嚟咬，狼就一直生活响大自然嘅裂缝当中，可想而知啊，咁会系几咁顽强同埋坚忍啊！呢只狼肯定早就知道枪嘅厉害，只有确认武器对自己唔会构成威胁嘅情况下，先至会出嚟嘅。我唔知狼群会采取咩策略嚟对付我哋，为今之计啊，只要尽快同老喇嘛会合，用破庙里头嘅残墙嚟做掩护，争取挨到天光咧。就算救援未嚟，天一光啊，狼群都会走翻入深山里头。我一手托住枪，不停咁四周围望，警惕嘅狼群随时都会嚟偷袭。另一只手就扶住格马，迅速向老喇嘛同大只佬藏身嘅残墙嗰边走过去。格马攞实佢自己支手枪，家阵佢头晕，好似好翻啲啦。我哋兜过连长同通讯员死嘅地方，终于翻到红色嘅残墙旁边。呢几幅断墙都系剩翻到人心口咁高。我将格马托过墙头，自己都跟住擒埋过去。只见老喇嘛正喺度照顾紧身受重伤嘅大只佬，见我将格马带咗翻嚟，就话啦： 吉祥嘅长寿佛空行母保佑，普色大军终于将格马拉姆救咗翻嚟啦！ 讲完，抬头望住天上嘅明月。嗱，响西藏啊，唔理系白教、黄教，亦或系红教，都认为呢一种圆月笼罩底下嘅庙宇，应该系空行净地。然而草深雾罩嘅地方，全部都已经系漆黑嘅地狱。魔月众法神使原本神圣嘅地方，变成咗群魔乱舞嘅百灾百难嘅劫地。呢度究竟系要惩罚边个呢？我焦急万分对老喇嘛讲啦，外边嘅狼群啊，正喺度不断咁聚集，我哋嘅子弹都唔多啦，要透过火堆先至可以吓退佢哋啊！如果唔系未到天光，我哋实会俾啲饿狼食晒。老喇嘛叹气讲啦， 都已经癫晒啦，依家嘅狼都够胆入寺庙嚟搵食啦， 然后将只马拉到去墙边。呢隻马被不断传嚟嘅狼嚎声吓到成身好似西康咁。昆仑山下面几个牧场嘅狼可能都已经聚集晒喺庙嘅外边。老喇嘛同佢嗰隻老马呢一世都未听见过咁多狼一起嚎叫。 呢啲被逼到走投无路嘅饿狼，根本唔会理会边个系同佛祖有缘嘅弟子啦。家阵啊，念乜嘢经都冇用啊！四面损毁程度唔同嘅残墙围成一圈，其中有一幅墙啊比较高啲，墙体被倒塌嘅大梁压住，另一边系镇庙嘅藏经石碑，上面刻住大宝法王圣旨。残破嘅石碑有成5米咁高，狼群好难从呢一边入嚟嘅，但亦都要防止佢哋搭成狼梯响高处跳落嚟。夹马行埋大隻佬度睇下佢嘅伤势，从佢嘅神色嚟睇，大隻佬系凶多吉少啦。我响废墟里头执咗几块木，放响火堆里头，等啲火烧得猛啲，然后攞起大隻佬支半自动步枪。交俾格马，同佢分别守住两边嘅矮墙。突然狼嚎声细咗好多，我响墙度伸个头出去睇下，越嚟越多嘅狼响山脊度落嚟，聚集响破庙附近。只见外边荒草断墙之间，有几只狼影响度仰下仰下。啱先老喇嘛攞咗啲牛粪同木碎，响残墙里头点着咗个火堆。他们显然是看到墙里面的火光，未有狼王的命令之前都不敢乱咁喐。他们正在围住间破庙在转圈。我们所在的位置是一间偏殿的位置来的。我见大约40米远的地方有一对好像绿灯咁的狼眼。我即刻举起步枪，三点成一线，瞄准两盏绿灯的中间一万计。枪声过后，两盏灯同时熄咗。虽然冇办法确认系咪打中，但呢一枪呢就起到咗敲山震虎嘅作用。呢啲日子以嚟草原上嘅狼最惊嘅就系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嘅枪声，都被打到怕晒。对佢哋嚟讲啊，呢种半自动步枪系可以粉碎佢哋灵魂同自信嘅神器。其余嘅狼都唔敢再留喺附近啦，都匿晒入黑暗里头。低沉嘅狼嚎声表明佢哋只係会暂时咁退开，唔会就咁就走咗去嘅。我见狼群退开咗，紧张嘅神经都松返落嚟。諗起头先撞到嘅嘢，觉得好奇怪呀。嗰个埋咗一半入嚟嘅石人，全身都生满腐烂嘅绿肉，就随口问老喇嘛啦。以前人畜成日失踪同呢样嘢有冇关系呢？估唔到老喇嘛从你未听讲过庙里头会有咩腥臭腐烂嘅石人像。老喇嘛叫我讲下俾佢听。我心諗你问我，我问边个啊？我仲以为老喇嘛好清楚庙里头嘅情形添。原来佢都系知啲唔知啲。於是一边观察庙外边狼群嘅动静，一边就将啱先嘅经过讲咗俾老喇嘛听。老喇嘛听完念咗几次六字真言，非常震惊咁讲咗一段往事出嚟了。